未見過，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係係嘛？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啊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多謝咗好多。 係啊係啦， 唉，八七一真係真係你講呢只，你係問我 啫。係咁啊，好啦，哎呀，好嘢有嘢講啦，唉，好啦好啦， 真係又要俾我吹噓下。 好好好， 撈好多年好多個成年前啊，做呢個節目你知啦。咁我唔講得，點解要禁價噶嘛？係咪？如果唔禁價。七谷嘅夾夾夾夾都想過六過七，咁個 discount 咪好大囉。 上個禮拜嘅人估啊， 哇咁咪撲街啊，個外貿數字睇死你都死得㗎喇，個外貿喂得我好想買一個九毫幾，一個七毫幾想買一個九毫幾， 係啊， 唉吹漲嘅真係神話，你神話自己都唔信，我係電力公司嚟嘅咩？佢係有發電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係一倍㗎啦，一跌一跌一半囉。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歡迎翻到嚟第四集啊！咁應該係啊， 係啊，第四集 係咪應該有 sponsor 噶啦？就嚟 嚇，希望啦。 係啦，我哋今次係咪啲雅芳庭藏玉特約咁樣啊？輸到瞓。係啦， 呢個名。O.K. 嘅，系啊，嗱，咁啊，事實上係啊，我哋嗱，我哋嗰陣時都同阿的講一次啦，我哋嗰個台噏身邊隻股票都賴嘢噶嘛， 嗯， 即係上個禮拜我都幫大家 check 咗一次噶啦，即係我冇記錯，澳航已經跌咗啦， 係啦， 咁跟住東方跌啦，南方跌啦， 所有航空股跌 啦，跟住你話內銀股係出咗，係唱好噶嘛， 嗯， 又跌啦 ，O.K. 啲嘅 ，O.K. 冇跌咁多咯， 唔係內銀股彈翻上去啊。彈返上去，彈返上去，內人股就咁啊！騰訊跌咗落嚟啦，咁啊早嗰兩日其實 Facebook 都冧啦，咁但係補充少少嘅一陣 Facebook 要補充少少啦。咁另外就匯豐啊唔好講啦，跟住個市跌啦，咁啊講一講先。今日錄音嘅時間就係26號嘅星期三，咁啊夜晚10點鐘。咁啊呢一 part 就即係交代少少嘢先啦。第一樣嘢就有網友問有網友問個問題嘅，咁就係關於騰訊嘅。咁其實佢問咗一樣幾得意嘅嘢，就係話即係佢想問翻我哋，就係其實嗱，我哋上次講過啦，即係喺 WhatsApp 其實係因為跟電話跟㗎嘛。 係啊。 咁所以 register 嘅時候，咁點樣去分嗰個人，可以分到個人嘅 user 嘅國家啦，即係個 user 係邊一個地區啦。因為你係用電話分㗎嘛， 你有開 location 㗎嘛， 係啦係啦係啦， 你有開 location， 你咪分到咯。 咁問幾得意嘅嘢就係 WeChat 即係騰訊， 啊， 即係微信啦，微信我哋 都有開 location 㗎。 其實微信咧係有 location 可以開嘅，即係因為微信都係跟電話嘅，咁所以其實微信都係可以分到嘅。咁但係就最主要係跟翻咩都係咁講㗎啦。微信其實好多嘅內地人會用嘅，即係你當華語系嘅人啦，因為主要都係第一樣嘢就係成個國內內地嘅市場係真係用曬微信嘅。咁然之後你迫於無奈地你同佢溝通，可能係做生意嗰啲咧，咁你自然咧喺外國人嘅心目中咧都會用咗微信嘅。 我一 peer pressure 啫，但係講下講啦，即係微信，我講個笑話俾你聽。即係有一次我哋翻大陸開工啦，咁你知其實即係我哋作為啲年青人，其實即係翻工遲到係一件好正常嘅事嚟噶嘛，開會遲到都好正常噶嘛。咁你嗱無端端收到個電話咁啊～即係你約咗 ，let's say 喺廣州某個地方咁樣啦，好似廣州有個叫咩國際金融乜乜咁樣嗰啲地方嘅，咁佢仲啲頂樓攬係靚嗰啲餐廳，咁我嗰陣時其實就咩咧？嗰陣時我都仲未落火車嘅，即係 exactly 嗰陣時我喺高鐵嗰陣時和諧號，即係我仲未趕的士過去啊嘛要，咁我仲未做呢個行為，其實我仲係落緊火車，咁人哋打電話嚟。喂阿 Jackie 啊，喂到咯，你喺边啊咁样？咁通常你会答咩嘅？ 吓，咪话到咗咯。 哦，唔係你跟住你話到咗嘅。 係啊，我會話我到啊喺邊啊，咁咪話喺翻邊度咯，到咗啦喺邊啊，例如、哦、例如你喺廣州咁計嘅，咪到咗啦，到咗火車站咯。 咁你但係個問題已經遲緊啊嘛，咁所以通常我哋呢啲時候都係搭轉彎啦。转弯好快到，系、okay, 啊，上紧嚟，上紧嚟。哇，你知唔知我嗰个客啊，真系人都癫啊！你上紧嚟啊嘛，佢开 WeChat 喺度熬，跟住唔系喎，冇喎、啊，方圆几多米都冇你喎、 啊。O K O K， 得到喎、啊， 明白。 你 send 个 WeChat 嚟睇下你喺边咁样啦、啊。哇，真系嗰下真系， 跟住嗰 下，唔系嗰下之后我发觉咩啊？我冇得上网嘅电话。用唔到 WeChat， 冇辦法啦，內地人。但啊，其實你又可以咁講嘅，嚇、啊、你咪大方搭佢遲到咯，因為你都知道內地嘅火車班次實有五點㗎啦。 和諧號嚟㗎嘛，和諧號五點好少㗎咋。 我嗱， 同埋和諧號冇五點㗎，你買搭九嗰班，你搭八嗰班已經上咗去啦。 嗱，唔係，你應該咁樣講，你平時上翻廣州咧，個、啊、線段咧，你就會發覺係冇五點嘅情況。咁但係呢，如果但係又要咁講嘅係某程度上呢，當你係如果係其他線嘅話呢，其實多五點情況㗎喎。 咁但係你如果你講火車就可以五點嘅，即係嗰啲市內火車。啊、但係你話和諧號呢，其實你好難同個客講你五點嘅、 嗯。 因為你每次買嗰張飛呢，往往就唔係你搭車嗰張飛嚟嘅、嗯。我成日買和諧號呢，都係可能買咗兩個鐘頭後嗰張飛。咁、 嗯、 但係我基本上去到就見車就上㗎啦。咁、 嗯、 然後坐咗人哋個位，咁你知去到大陸梗係要即係學習下國情㗎嘛。 係。 咁就出嚟坐人哋個位，即係腳擺喺對面啦咁、嗯、樣。什麼事兒？沒事兒，沒事兒。 不是啊。 什麼？胡子啊？ 胡子啊？ 係咪噏曬呢一堆嘢出嚟咁啊？咁咪得咯。 咁得啦。 咁所以就係嗰陣時即係。和諧號，所以你好難同個客講五點嘅。喂，但係即係講開我哋個網先啦，即係係咪自己有啲新嘅 message？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我想即係回應翻啊，唔係回應，應該係想問翻阿迪嘅。 嗯， 阿大師寫咗好長嗰篇嘢，你有冇可以 summary 一下？ 我其實總之咁講啦，個故仔就係關於中移動呢個故仔啦。咁就有啲網友就喺耀尊個 Facebook group 度就批評啊大師關於九四一啦，咁我亦都要咁樣講啦。老實講，市況唔就係第一個問題啦。第二樣嘢係 有咩好批評嘅？其實我想問， 唔係好難做啊！即係有陣時我又要咁樣講，唔係話幫佢哋，而係出面好多分析員咧，即係做呢一行都係咁講，即係話好難做嘅原因係打電話問。 哦，打電話問功課。 即係假設你做電視咁計，打電話問 OK， 咁老實講。問打電話喺電視度問得嗰啲咧，你老實講嘅死就死十世噶啦、 啊， 死十世嘅意思係咩？即係輸可能輸緊三成幾四成嘅，你叫佢走又唔係，唔走又唔係 ，OK？ 哦，即係都係打電話去當佢安慰劑啫。你話走咪走咯。 咁第二，咁第 咁 然之後，哦好啦，即係大家喺一個聽眾或者觀眾嘅立場上，如果你睇到個人喺度講嘅時候，你就覺得佢好似都冇答過。但你又要諗深花層嘅係就係，其實係好鬼難答嘅。我點答你啫？輸四成，老實講，即係你走，你係咪輸？ 呢個我記得 Eugene 講過一次嘅。咁而家 Eugene 講之後咧，我都用一啲即係其他方法講一次啦，就係、是。其實咧，你去買股票咧，走唔走？其實我本身自己唔係好買股票，雖然，但係有一樣嘢大家應該會識嘅，即係有啲人知啲咩叫 wealth management 噶嘛，即係或者咩 financial health check， 你唔識嗰啲咧，你啲保險經紀一定會幫你 check 過嘅。 嗯， 咁你都做過，你就知其實你自己輸幾多贏幾多。其實你賺夠唔夠，其實係完全係一個 personal 嘅嘢嚟嘅。咁當然我而家唔係幫大師兜啦，我只不過係想同佢講就係話，即係如果你係有啲人其實你賺到可能1% 覺得好多，有啲人賺有10% 都覺得唔夠、 嗯。 而最可惜係咩呢？就係、是、你蝕嘅時候係完全另一個故仔嚟，即係你可能係好孤寒嘅，咁蝕5% 想死咁樣啦，咁可能係守緊啦、 嗯。 但係可能發覺原來其實我係唔優做嘅，即係嗰個錢係閒錢嚟嘅、 嗯， 基本上嗰100蚊你俾我都係跌咗嚟嘅啫。咁、 嗯、 你蝕到90蚊，蝕到90% 你都唔會覺得肉痛噶嘛？ 係啊， 咁所以就係即係發覺原來喺啲止賺止蝕位，你聽大師，你聽耀尊就知啦。佢好多時咧都淨係會講下啲大勢啊，叫你守定唔守啊。但係真真正正去到肉痛嗰 part， 即係究竟哎呀我邊一 part 肉痛咧？其實好 depends on 夠錢同你嘅關係。 係， 即係究竟嗰100蚊你係咪本身跌咗都唔恨嘅咧？定、係其實你已經係攞曬成副身家典當埋自己條底褲出嚟，又係啦，然後我就去買。咁我試1%咁，我已經冇一半，即係試1%已經冇一隻角噶嘛。底褲冇咗窿咁樣，底褲本身有窿嘅， 咁啊，咁你嗰陣時都驚噶嘛，咁所以你所以大家就，我唔知大師喎，其實我大師講啲咩啊？中移動佢唱好臨尾跌咗，唱衰臨尾升咗咁樣。 唱睇好啦，咁跌咗落嚟啦，咁當然，亦都咁樣講就係、其實耀尊琴日個節目， 唔係耀尊啊，唔係阿大師唔係成日叫大家對沖嘅咩？ 咁你老實講，你揀落去嘅時候，當時中移動係穩陣啊嘛。 唔係，我見到上個禮拜我聽淺佢成日都叫大家好唔穩陣啊，而家好唔穩陣、啊。 咁呢件事就係發生咗幾個禮拜前嘅事啦，係啊，咁但係即係耀尊嘅節目亦都有講過啦，即係喺琴日嘅時候，其實係 Jackie 上個禮拜你講嘅 inspire 咗嘅，就其實好多嘅故事我哋都聽到翻嚟係應該要落實嘅時候喺內地，最後係到呢一刻係。只是聽咯，但是冇發覺嘅係，咦？點解冇對外 official 嚟公布嘅咧？咁、而講咗樣嘢就係國家安全啊嘛。耀尊喺啱啱嗰集度講咗。 哦，但係我想問咧，我仲係買一隻榕城美方得噶呵，即係我其實我而家唔擔心大師啊，我而家擔心耀尊，因為耀尊同我同在，你知唔知啊？我哋坐埋同一條船而家 ，hold 住佢啦， 鬼唔知 hold 住佢咩？我都 hold 咗好耐啦， 唔係我， 雖然我買得好細咁樣，真係跌咗都唔怕， 我得我得 hold 住佢啦，係啊，咁講到個市啦，咁講啦，今日禮拜三啦，雖然聽日出街，聽晚九點半出街啦，咁、但係聽日就提。期市結算啦 ，OK， 咁點㗎？ 結算唔係結算，就係每個月結算個位嘅啫，即係你當恆生指數去計， 即 係 當 clear house 咁樣嘅。 係啦，咁然之後其實 around 我估計結算個位喺218呢啲位度啦。 哦， 218至220，我諗彈翻高少少上嚟收啦。係啊，咁跟住之後成個四月亦都係相信開波。嘅時候亦都會插翻，再試多次。 所以咪聽呢個節目咪好咯。嗱，我都同即係好多網友都講嘅，即係話大師 Eugene 同我哋呢個節目係三個唔同定位嘅節目嚟㗎嘛。要贏錢嘅，要真係 target on profit 嘅，就揾大師同 Eugene。嗱，佢一俾 tips 嚟嘅。我哋呢啲咧係求安睡嘅啫。Okay? 又或者應該咁樣，或者應該咁樣講。你聽完呢個節目之後咧，發覺我哋講邊只咧，你就唔好掂。 係啦，唔好掂邊只。 係啦， 係啦，再唔係嘅話咧，就當安睡，夜晚聽一聽咁 OK 嘅，搭車聽一聽就瞓得著嘅。聽完之後咧，翻到屋企再聽多次，因為可能你即係第二節你就甩咗噶啦嘛。 係啦， 係啊，我記得我 friend 同我講，有時唔小心打電話嚟話，喂 Jackie， 我想聽你講 Facebook 同 WhatsApp 嗰集咧。我聽到第一節半已經瞓著咗啦。嗱，所以我覺得我個 hit rate 係錯到出嚟嘅， 都犀利喎，一節 啱㗎 啦。Facebook 跟進多少少啦，新嘅嘢就第一樣嘢啦，咁就啱啱早琴日。系啦，即系应该礼拜二嘅时间啦，公布咗啦，就收购一间实体嘅公司啦 ，OK， 实体 科技公司啊， 系啦，咁啊又系专系做 3D simulation 嘅， 眼镜啊 ，visual 嘅眼镜啊，系啊，咁啊 ，for 你当系打机用咁计啦， 但你错啦，嗰间嘢其实唔系做 visual 眼镜噶， 讲啊， 嗰间嘢咧，如果大家认识就知，呢啲咁样嘅 visual product 咧，过往尤其是我哋啲打开机嗰啲咧，以前就真系摆眼镜度做嘅，而家已经唔再系啦，而家系讲紧一个simulation product 啦，講 patrons 啦，咁我哋做咩咧？就係要計算一啲你本身會已知嘅嘢。舉個例，你而家擺喺部機度咧，其實你無論你係講緊 3D 係咪先，即係有飛鏢飛出嚟係咪先？好似阿杜文澤講啦，豪情個胸係會彈出嚟嘅，好彈嘅，好 3D 嘅，但其實都係個 2D mon 嚟噶嘛。咁你 mon 嚟講，你呢個 2D 你點樣變做 3D 咧？就靠呢一類型嘅眼鏡，就係你點樣可以將個景深啊 project 到你嘅眼嘅視覺上面啦。嗱，呢個係 step one，step two 咧就係你另轉面。即係你轉向嘅時候，你轉你自己個 orientation， 你會跟住個視點一齊轉。咁其實呢一件事呢，未必需要眼鏡做到嘅。即係你可以用任何方法 ，OK， 無論你係手提電話，你都試過啦。嗱，手提電話最容易做 simulation 嘅係咩呢？就係 Google Map。Google Map， 你將個黃色人仔抌落條街度，你行街㗎嘛，可以。呢個咪其中一個 product 咯，咁啊第二個啲類似嘅 simulation 嘅嘢都好多嘅，咁即係包括你打開機你都知嘅啦，咁即係唔使多講啦，即係我冇記錯嗰個叫咩 Minecraft 啊，即係嗰隻唔算係玩 simulation 啦，咁但係你嘗試將個 Minecraft 啊唔係Minecraft 即係 Flight Simulator， 如果你睇揾一啲高級版嘅 Flight Simulator 咧，即係人哋啲喐埋駕駛艙嗰啲咧，即係你喺太空館玩嗰啲咧，咁嗰啲係另一種嘅 simulation 嚟嘅。其實佢後邊雖然係個 hardware 係有唔同嘅科技，可能係眼鏡，可能係個駕駛艙，但係其實佢最貴咧唔係嗰啲 hard product，最貴係嗰條數式，嗰、那個 algorithm 點樣計出嚟。咁所以其實佢買係買呢堆嘢嘅。咁遲啲會變成咩嘅？你信我啦，即係二次元先係王道嚟㗎，大家將會生存喺二次元度，唔好理三次元嘅世界。咁我呢個我幾相信 Zuckerberg 係有咁諗嘅。 開即係根據翻我哋應該係第二集所講啦，開始你見到嘅係佢嘅成個 business model 嘅 tree diagram 開始逐步咁。 其實唔係 tree diagram 嚟嘅，好得意嘅。你呢個真係好偏向神秘之啦。以下講嘅嘢係完全冇根據嘅。 OK， 根據係咩咧 ？Zuckerberg 啲陰謀論嘅書，同埋即係 Google 入邊嗰啲陰謀論嘅書。Google 嗰個大家聽過嘅。Google 入面佢有一個講法，就係話佢今年請咗個新嘅科學家出嚟。你聽神秘之嘢某一集啦，我唔記得咗係最 last 嗰三四集到嘅啫。其實講 Google 而家係破解另一個問題嘛，上咗 Times 噶嘛。Google 而家一個新嘅睇法就係 Google 嘅 R&D 會覺得 death is a disease， 即係我哋所講死亡係一種疾病嘛，因此死亡有得醫治啊嘛。即係佢而家破解緊呢個長生不老嘅問題啊嘛，即係呢個係 Google 而家想做嘅嘢嚟啊嘛。 秦始皇 咁樣啊，咁啊 Facebook 其實想做啲咩咧？你睇翻好多陰謀論嘅書都講過，即係 Zuckerberg 係會覺得即係世界係可以 assimilate 喺一部電腦或者一個 network 入邊嘅，即係佢係好。好究極地都係想就話你點可以將你嘅人生你嘅 identity project 喺一個二次元嘅網絡底下。咁雖然我覺得對於呢件事對於我嚟講唔係好難嘅，即係我基本上我花喺個電腦面前嘅時間係多過我喺電腦背後嘅。我真係諗咗好耐，我連食飯都攞住部電腦，我基本上我係代入咗 Facebook， 你 Facebook 就見到我。咁但係即係你有埋後邊嗰啲嘢就唔同啦。咁啊，喂，仲有冇嘢節目嘅嘢要交代㗎？ 嗱，咁啊，即係所以就係話要留意住，點解就係話一路都講留意住 Facebook 嗰個發展啦，因為佢嚟緊可能即係逐間買嘅時候，你唔知道佢買啲好嘅咩噶嘛。 係。 同埋即係頭先 Jackie 都講啦，就係話佢睇嘅嘢即係比較遠好多嘅，你見到。 係。 所以就即係點解當日就話以 Facebook 呢個再即係當日做埋 WhatsApp 個 deal 嘅時候，大家一定要留意住啦。OK， 咁啊今日講翻我哋今日嘅主題啦。OK。 如果你係講埋呢啲，不如你講埋有啲活動啦，有冇啲活動要執㗎？ 有咩活動要執啊？ 你哋冇啲網聚嗰啲㗎？ 冇啊。 咁我講兩個啦，無聊啦。喂，我而家 plan 緊一個 planned 嘅，一個已經 launch 嘅。咁你自己睇翻啦，下個禮拜應該會有消息公布㗎啦。咁就應該我四月十三號會帶一個好細好細嘅 local tour。咁就係行香港墳場。即係我哋應該係會跑馬地某一間酒店集合啦，前新華社，其實我唔記得咗個名。咁嗰度集合啦，咁就行香港四個少數或者以前叫做精英貴族嘅墳場，咁就唔包括咩呢？唔包括天主教墳場，亦都唔包括香港墳場。咁呢兩個因為太多啊，天主教墳場有嘅，但係好行過就算嘅啦。咁即係咁，因為最主要就係我哋想睇一啲失落咗嘅貴族，即係一啲譬如帕西人啊、猶太人啊、回教徒啊，咁嗰啲墳場我哋就會行一行嘅，兩個半鐘頭，咁啊詳情就你睇 Facebook 啦，其實喺我 Facebook 就一定有嘅，因為要帶團。咁Facebook 個點樣上我 Facebook 呢？好簡單啫，你 facebook.com 跟住 slash 㗎嘛，後面就打返 ccfung,fung F-U-N-G, 係啦，咁就搞掂啦。 或者咩囉，或者你俾定啲資料我囉。 係啦，俾定資料啦，擺上去啦。 我 post 因為其實 我冇記錯呢，嗰個搞手同我講啦，好似得20個位係好快爆嘅。 OK。 咁因為我事實上都帶唔到咁多人，因為如果你睇返啦，猶太教墳場係一個雖然好靚嘅墳場。但係又好寧靜嘅，即係都幾不適宜太多人行入去。咁我都覺得廿零、三十零就好多㗎啦。咁其實我覺得三十零都冇乜可能。咁另外有一個墳場，其實我好想帶大家去睇嘅，咁就係回教墳場。咁但係近排裝修，所以我呢個禮拜我都要行多次 trip 睇下會唔會好危險。我上次呢就係因為趕緊喺呢個博物館嘅即係講座之前，我去影相，咁我就即係偷偷睇跨，即係爬啲欄杆入去啊，行啲暗道。咁但係今次帶團就盡量會上。即係比較正統啲嘅，咁歡迎大家參加啦。咁會唔會收費呢？會嘅。會唔會落袋呢？我諗我唔會嘅。 Okay. 因為我冇記錯，我到而家為止我都冇一個落袋機制。咁我落袋，我仲要我公司收我 tax 嘅，好鬼乞人憎。咁所以我係唔可以。即係你唔會益到我㗎啦，咁但係可能就要交少少旅費啦，唔多嘅。 OK。 咁 此其一啦。 好啊，咁我睇下啦。誒，呢個節目出街嘅時候，我連埋 Facebook 下面嗰度 post 埋佢啦。 呢個節目出街嘅時候 ，free 咗俾觀眾嘅時候啊，都已經 full 咗。嗱，所以我哋冇好咯，即係會員同非會員個分別就在於會員係會 join 到啲特定嘅節目噶嘛。係啦，如果下次如果 full 咗嘅，咁下次有興趣，我哋帶你行第二啲地方啦。我覺得即係。我之前都搞過有啲 local tour 都好 interesting 嘅，即係墳場係第一個啦。我覺得墳場係一個今次個主題呢，其實係講緊一個開埠冇幾耐嘅香港。而講我哋想講就係話咩叫做真正嘅亞洲都會，就係或者係國際亞洲國際都會。而家我哋成日講個香港亞洲國際都會 ，Asia World City。我哋 world 乜鬼嘢啊？我哋 world 極其實係 finance world city 啫嘛，即係真正係講緊。全香港都有唔同地區文化，有好多唔同嘅國家人喺度，佢哋有唔同地方尊重嘅宗教，咁呢啲係講返開埠1940几年嘅事。咁所以我哋用墳場探索嘅形式，我哋嘗試去壓縮咗個空間時間，行去每一個墳上面望一望，咦呢個係邊個嚟嘅呢？佢喺度做過啲乜嘢呢？點解有一啲好 interesting 我可以爆俾大家睇下。喺某一個墳上面，你會見到有一個碑咧，係講緊一個奇怪嘅，即係因為唔講啦，即係個特別嘅族裔嘅人，係幫第一次世界大戰打仗，但係最後個碑係立咗喺香港。咁你唔講，其實唔會知呢啲人喺邊嘅。咁所以你可以睇下啦，就係我唔係宣傳呢個團，因為呢個團隊我都冇乜利益嘅。咁但係就如果大家下次有興趣 join 呢啲嘢咧，你 propose 俾我，因為我係香港 history 嘅嘢係可以好多嘢講嘅。係係基於係因為以前幫政府做咗大量呢啲 research 之後，咁留低咗啲嘢，我冇嘢做，我就應該係可以攞去俾大家公共使用嘅。咁啲都係啲義務嚟嘅啫。咁啊，講翻今日咯。 係啦，講翻今日啦。咁啊，早睇先，今日係26号 ，around 大約一個禮拜前度啦。咁啊，有間公司喺美國度，咁啊 confirm 咗一個 penalty 啦。 啊！一個 penalty 攞嚟做兩集節目，你冇搞錯。 唔係，咁呢間公司好值得講嘅。 點解咧？ 咁啊，先講咗 penalty 先啦。那個 penalty 大約係12亿美金啦。 12亿唔係好多啫。 1.2个 billion 啦。 1.2个 billion 好多啫。 咁啊，其實邊間咧就係 Toyota 啦。OK。咁啊，大家都知道嘅，大家都知道嘅就係話，其實喺2009年至2010年間咧，佢回收咗架車嘅。 嗰個腳踏個地氈 事故係啦，嗰啲嘅啲設計上嘅問題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嘅就係咩咧？你記唔記得回收咗幾多架啊？第一， 我唔知道，好似成批成 lock 冇曬噶嘛 ？Around 1000万架到。 1000万架。 係啦，全球回收咗1000万架。 1000万架，即係多過一個香港嘅人口。 嗱呢個咧就要靠你啦 ，Jackie。即係如果你話一架嗱呢個， 但一個系列嘅車的確，如果你真係佢成個系列收曬， 成個系列收曬㗎，冇錯。 即係1000万架係成個系列。 嗱呢個要靠你啦，點解咧？就一陣你會，我相信你都會講到嘅，就係話如果一間車廠出1000万架车收咗嘅话， 咁 OK 啊？ 你唔系，但你套用翻以前嘅 Toyota 歷史嘅话咧，就死得噶啦架车。 喂，同埋调翻转就系原来嗰1.2个 billion 唔系最贵喎，即系佢收嗰1000万架车，嗰个真系好金噶。 即系我好耐讲，嗰12亿唔贵嘅 ，OK， 所以美金算系乜啫？但系你谂深翻， 1.2亿咋，冇12亿啊，12亿。 1.2个 billion 啊，咁咪12亿咯，11个 billion 等于10亿啦， 都70几亿啫。 系啊，咁但系个问题系70几亿啫，咁但系问题就话你设计同埋生产 系啊，好啦，你成批车冇晒，那个 investment 输晒噶， 你整晒啊嘛，呢个全部系一次个可以压得噶咯，咁所以好大单啊，咁啊2009至2010年嗰阵时发生啦，咁其实当时 OK， 咁当时系咩？大家知道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啦，咁有少少阴谋论去讲嘅，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你都知道。即係美國嘅汽車業係冧到 啊 ，GM 又賴嘢， 趴街㗎啦 ，OK， 咁賴曬，咁賴曬嘢之後點咧 ？OK， 咁當咁啊政府要救嗰架車廠啊嘛，咁成個 market 其實萎縮得好緊要嘅，亦都影響，即係全球嘅汽車業都影響到嘅 ，OK， 係最主要嘅兩個地方，一個就係美國，一個就係日本啦 ，OK，因為當時歐洲還未太過有事， 係 而歐洲嘅大部分嘅名貴車其實。 那個盈利的貢獻嗰陣時仍然都在內地的市場度。咁內地的市場當時是起緊嘅，即係你見到我到個法拉利買啊，寶馬啊。 唔但係講起呢個問題咧，即我覺得咧，我一開始聽呢個題目咧，我覺得好賴嘢嘅。 點解？ 因為 Toyota 賠過錢，咁啊講兩集節目。喂，大佬，我哋諗下，我哋 reference 翻之前嗰啲記勁，我哋講匯豐同埋呢個喺清朝嘅歷史，跟住講。即係 Facebook 收購 WhatsApp，上集頹少少，但係都起碼衝上雲霄啊！即係我哋今次講賠錢咧，咁啊真係有兩大因素。第一個因素就係好唔憤氣，我上次咧係咪喺呢度即係錄完音啦嘛？咁你知我哋錄音時間撞共聚會㗎啦，咁啊，梗係呢度錄完音，梗係出去飲嘢㗎啦。即係Jackie 嚟飲啊！你可以聽翻即係，哎呀唔好爆人哋，我哋錄定嘅添。總之係 唔係你話錄節目？ 阿Min係阿共聚錄定。 哦哦，係喎。 咁唔緊要咯，爆人哋節目錄定啦。即係共聚，即係係咯，咁啊出去幫佢哋錄啦。咁啊之後幾集你聽翻得㗎。咁啊，喂，咁啊，完咗成個即係大家飲到嗨嗨地嘅時候咧，咁啊大家開始講車。啊，嗰、那個 Kevin Ho 又好啦，咁其他嗰啲主持都好啦，啊，好鬼中意歐洲嘅車，即係佢哋成場咧，每一日咧就係講咩咧，就係呢架車有幾好，嗰、那個車 handmade 嘅 ，Jaguar 有幾掂，跟住然後最後佢笑咩？笑 Honda and Toyota， 係啊，我爭啲想講 Honda and Toyota 係 Jaguar 執笠佢都未執笠嗰啲， 冇錯，係咪先？點解咧？ 係啊，咪最主要就係、因為佢會調翻轉嚟講，因為人哋 Toyota automatic 嘅，咁所以咧佢成本好低，佢個 Jaguar 咧就人手嘅揸落去有手感啲，我揸落去咩有手感啲啊？你撞嗰陣有手感啲， 嗨啲啲， 系真系你真系调翻转咧，就系、是、哇！我嗰日听到佢讲即系咁多欧洲车，嗱，其实我个人咧，我唔好特别中意车嘅，咁但系我对两三只牌子咧系真系好有情有独钟嘅，咁啊，其中一只咧就唔系 Toyota 啦，当然，即系其中一只咧咁就当然系英国嘅 Aston Martin 啦，咁个原因系咪睇 James Bond 嘅啫？第二只咧我系好中意日本车嘅，但系我相对咧系中意三菱嘅，咁因为我好中意三菱个 history 嘅 ，OK， 即系但系调翻转啦。三菱同 Aston Martin 咧 ，exactly 就係 Kevin Ho 同我咧最唔中意嗰兩種極端嚟嘅。Aston Martin handmade 好多嘢嘅，英國車、歐洲車全部都係同你講嗰個 design 係點樣嚟嘅。如果你中意 Jaguar 嗰啲咧，你聽翻或者你中意車你就知 ，Jaguar 曾經執笠過咁滯噶嘛。係 啊， 即係 Jaguar 以前啲車老老土土咁樣啦。咁而家轉咗隻新嘅款啊，咁啊靚好多。咁而家出個新嘅 slogan， 呢個 designer 佢嗰陣時同好多人講，即係 Jaguar 係一個你唔係 need a car， you want this car。即係我係需要呢部車，我唔係即係呢個係中文譯唔到嘅。我需要同需要呢部車 ，OK。但係 need 同 want 嘅分別 ，Jaguar 就係嗰陣時臨尾由以前咁樣個即係好差嘅局勢，而家跑翻上嚟係好賣咗好多嘅。OK， 雖然都唔係好好賣啦，即係你知 Jaguar 啲車又貴，產量又低咁樣，又唔係好特別好咁樣，又唔係特別快咁樣。咁啊，所以見到咧就係即係佢翻翻嚟，但係佢就話俾你聽，其實嗰句 slogan 咧係針對住 Toyota 講。Toyota 嘅車係你 need 一隻 car， 即係我需要一部車。That's why 我買 Toyota 最簡單嘛，最 standardized 嘛。但係 Jaguar 咧就係我 want 即係個 car， 我就話我係需要，我係愛呢部車，我 that's why 我買 Jaguar。Jaguar 係一個鍾情嘅藝術品。咁所以你發覺我好中意，即係好建議大家聽共聚會嘅，即係嗰班人係好 artistic 嘅，佢會係鍾意啲嘢就係、是、我鍾意啦，同反叛一樣啊，我唔鍾意啦，係咪先？建議嗰件事情係好無理嘅。咁但係事實上係真有需求嘅。歐洲車咧就係、是、用呢一種需求方法嘅，就係、是、無論 Jaguar 啦，跟住仲有啲咩係係好嘅咧 ，Alfa Romeo 啦，仲有BMW 啦 ，BMW 就我覺得就爭少少。 大眾化啲歐洲車， 因為 BMW 爭少少爭咩咧？其實佢 design 係幾靚嘅，佢轉咗電子化又好好嘅。咁但係我聽翻其中一位共聚主持講咧，原來即係香港嘅 BMW 好多都唔係德國出嘅，咁所以就成日壞嘅。咁但係呢個唔好告我啦，告就告共聚啦。 歐洲車咪林寶咯， 林寶呢啲貴嘢嚟㗎嘛，咪有啲平平地嘅，譬如話呢架係可以介紹俾大家聽 ，Volkswagen 啦、，Volkswagen 就大家個名字就以為韓國車叫大眾啦。Volkswagen 係好得意喎 ，Volkswagen 嗱、那個字係乜嘢字拼咧？咁你知一個德文啦 ，Wagen 係一個車啦，係啦，咁 Volks 即係。夥伴啦、，OK， 咁所以就整個 Volkswagen 出嚟。咁但係呢架車個源頭咧，其實佢係同呢個即係當其時所謂德意志帝國啊，希特拉當政年前後後咧，好有關係。因為佢會覺得就係話，你而家係一個德國人，一個優質嘅貴族嚇、啊，或者一個後裔，一個好嘅好好嘅民族國家，你需要有一架車 又或者佢覺得車唔係咁奢侈嘅，要每個人都有。咁 that's why 就開始咗一個平價嘅路線出嚟，咁就整咗 Volkswagen。其實嗰個理念係有少少似 Toyota 嘅，咁所以即係由你而家，所以你揸緊 Volkswagen 嘅時候咧，嗱當其時佢唔係話 own by 希特拉或者佢哋嘅納粹黨，只不過係受惠於個政策底下咧 ，Volkswagen 係咁樣行出嚟。咁但係我哋今集就唔講呢堆啦，今集我哋就講日本車啊， 講翻 Toyota 啦 ，Toyota 啦， 係啦，咁要咁樣講啦，就係話Toyota。又是由來已久啦。 Toyota 就真的很久了。 是 啊。它的歷史講緊的是即是你戰前的東西來 的。是不是 跟30那些差不多。 某程度上我沒有記錯啊，這個又要考慮似是維新那段期間的東西 來的。如果你講 Toyota 呢，那你就不能不講就是那個即、就是老闆啦、AG Toyota 啦。咁人好搞笑，我不知道 Toyota 原來原本原名是叫 Toyota 的。咁佢呢就不是講緊話即是即係講緊話喺二戰之前啫，未去到維新嘅年代，咁就整咗架咁樣嘅車出嚟，咁啊，你想講咩咧？我就諗咗嚟，其實你想講咩？ 講一啲歷史啦。 啊、有啲咩歷史你想講咧？ 嗱、啊，當然啦，即係我哋都知道日本車有樣嘢，個喺個全球個頭先我哋都提及過少少嘅，點解喺個全球嘅市場 market 度可以爭到一個席位啦？第一就係佢可以做到一個好 mass 嘅 production 出到嚟啦，大量式流水作業性嘅生產啦。OK， 你見到佢每一個步驟都拆得好仔細地去做啦。咁第二樣嘢嘅就係話 ，OK， 佢嘅就是因為咁低嗰、那個降低個成本時候降低個成本之後咧，咁從而個競爭力強咗啦，可以好即係可以散到去國外啦。OK， 咁當然喺日本本身行先嘅，咁然之後慢慢地你會見到嘅就無論係喺特別係美國市場啦，因為美國市場吸引之處嘅就係佢好著重一點嘅， 係 佢係比較慳油， 係。 即係呢個佢係一個賣點嚟，因為我哋都知道其實喺美國度你揸嘅車好多時好長嘅里數嘅關係啦，因為你可能有陣時嘅係揸啲人唔介意嘅，我啲 friend 以前讀書都係嘅，就係揸十幾個鐘由東去西都夠膽死嘅。咁、但係最主要嘅就係你喺美國度車就係一個代步嘅工具嚟嘅、 啊， 而你當提到一個慳油嘅時候，其實係一個 marketing 嘅策略嚟講，一個好 shock 嘅嘢嚟。 唔係，所以你調翻轉嘅，佢其實唔係叫慳油㗎，呢種係日本 design。China 嗰種情意結嚟嘅，你諗下當其時咧，你都知道其實有幾間車廠啊 ，Automobile 啊 ，Large Industry 啊，其實日本係好相似嘅，即係無論係 Toyota 啦、三菱啦，之後嘅萬事達啦，或者叫萬事德啦，三架咧都係好相似嘅，啲 design 咧係講慳油，但係佢講慳油嘅原則係用咩方法咧？就係偷薄你層鋼鐵， 輕啊， 係輕嘅。咁 that's why 有一樣嘢係咩最出名咧？近排睇戲就知啦，睇風氣你就知啦。嗰咁嘅零式戰機咧，即係好似紙扎咁樣，係好快係啦，啲螺絲好穩，但係啲降水就唔係好得， 所以 就炸爛曬。 所以好多人都話點解歐洲車即係有啲人會咁樣講，冚撞 OK， 日本車就係因為降水薄嘅關係咁樣。咁但係呢樣嘢就俾個賣點就賣到出去嘅。咁所以其實喺無論喺70、80到90年代呢，即係你見到日本車可以打咗成個全球嘅汽車市場個地位就咁解。 同埋日本車你一講呢，講起日本車我好多嘢講，因為日本有幾架牌子嘅車呢係日本先至可以救返起嘅。嗱、你諗下當其時我講二戰後啦 ,ok? 二戰後期其實經濟唔係好好嘅啫嘛，即大家都即係有少少窮呀，又要交啲税呀，啲老公嘅瓜呀，啲老婆出嚟做嘢呀。錢唔係好見使嘅，咁過往油價又即係貴，咁基本上你嘅石油車咁好難做，歐洲呢啲好難頂啦。美國當其時出嗰啲咩車咧，就大 engine 嘅 ，OK， 即係 General Motor 嗰 啲啊， 嗰啲悍馬嗰啲啊嘛。 即係如果大家睇翻呢個叫咩？係咩？佢悍馬啦， 係啦。 你睇嗰、那個唔係 Fast and Furious， 係 Fast and Furious 其中一集啊。成個 engine 擺喺頭遮住你嗰、那個，遮住嗰個前面嗰個熒幕咁樣嗰個咧，咁嗰類型嘅車咧係好強嘅。咁但係咧嗰類型嘅車咧有好大問題，嘥油啦，好貴啦，同埋好男士好 muscular 嘅車，好男人好肌肉型。去到最後咧嗰、那個年代，尤其是二戰之後咧，呢堆咧係第一次重創，基本上係冇人會想中呢隻車嚟嘅。咁臨尾出現咗咩咧？就是、Toyota。Toyota 行入嚟個市場咧，同你講就話，我唔使你嘅，我係一架車，車就係咩咧？四個轆要喐。 OK standardize 嘅，所有嘢我都用呢個四個車曉咯。咁你唔好買個悍馬咯，又要嘥油，又要煩啲 interior design 又唔係好特別靚。嗱，當其時冇人做 interior design 嘅，冇人同你講話，即係我要好似 Jaguar 咁樣咧，就要真皮塗木，咁 Jaguar 仲要紅色嘅皮咁樣摸落去有手感啲咁樣。 嗯， 冇呢啲嘅，唔會有嗰啲所謂咩跑車 set 啊嗰啲， 唔會啦，唔會啦，係啦。 嗰個年代就基本上咧冇 interior design 鬥，純粹係鬥價錢。咁 Toyota 贏咗啦。 嗯。 Toyota 贏咗唔緊要喎，日本第二間車廠咧就好勁，嗰間叫我叫做萬事達啊。 嗯。 係啊，咁萬事達咧係贏咗咩咧？就係、是、你諗下當其時，如果大家都係求車求代步嘅。 嗯， 冇人會買跑車㗎嘛， 冇， 咁咪大量歐洲車廠咪賴曬嘢囉。一啲快車型嘅 BMW 死嘅 BMW 都有跑車系列㗎啦，咁嗰陣時都有㗎，咁但係個房車系列死唔去啫，但係房車又食油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萬事達同你講話 OK 而家你要平，我整個平價啲嘅靚少少嘅萬事達跑車俾你。That's why 佢係出咗嗰啲 MX 系列啦。咁或者嗰啲323啊六啊好似唔知626定323 系列。型號唔好核問我。 我唔記得咗係 MX 系列啦定係 CX 系列啦。啊唔係 CX 系旅遊車嚟。即係好似 MX 系列。咁佢嗰種嘅車呢係特別唔同嘅。小巧型啦，大家可能會出街睇過嘅。好有日本車嘅特色係啦。你唔夠膽摸落去先啦，因為你成日覺得摸粒佢啦。日本有好多車唔夠膽摸㗎，你好似撳得粒嘅。OK， 細細架嘅，但係佢又跑車款，流線型嘅，咁啊兩盞燈喺前面，自己上網抄到㗎啦。嗱，嗰種車咧，一入到美國咧，風起嘅。 嗯。 因為第一個最中意佢嘅人咧，唔係講緊話即係一啲美國中意跑車人。 嗯。 係師奶。即係有啲貪快少少嘅 wild 少少嘅師奶咧，或者姐姐仔咧，就中意買呢一隻車。 嗯， 咁然後就成為咗即係日本咧係第一個用跑車成名嘅國家。 嗱，你忽略咗一點嘅 Jackie，除咗個 market 外，即係喺個 market 嘅市場就係話，點解佢可以打到成個國際性嘅市場？頭先提過嘅可能好細粒啦，即係架車個 size 好細啦。OK，第二樣嘢就係佢可以一個 mass production 咁低嘅成本之外，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其實由70年代開始嘅就係個日元匯價嘅優勢。 係，哇！即係嗰個就 即 係 呢個 前翻大陸一樣咯。 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補充多少少嘅就係話，戰後嘅時候其實好多間嘅軍工嘅企業啦，包括 三菱啊， 頭先 Jackie 最緊要提到係三菱啦。OK， 因為受到UN 嘅關係，即係唔可以再發展軍工嘅關係，咁佢咧成個國策咧突然間咧可以180度扭轉，所以亦都係我覺得 我等下節翻嚟講嗰、那個 係啦。呢、這個我知道佢下節講呢個就係我覺得最好尊敬日本人嗰陣時嘅地方嘅，就話佢可以扭轉到成個方向，佢唔係唔同我哋呢一刻嘅中國就係、是。中國係賺錢，但係佢係好向錢行，佢唔係嘅，佢好集中地去研發翻個科研嘅技術，去打翻個 market 個市場去改變。所以你會見到嘅就係、是、去到70年代嘅時候，我哋有好多一啲電器上嘅嘢，無論大同細都好，有兩三個市場，你係發覺日本係打曬嘅。第一個係汽車，打到即係所有嘅外國即係總之係紅蘇綠眼嘅都 死嘅， 都發覺咦嚟咯 ，OK。第二樣嘢就係成個家電嘅市場。 啊，咁呢個就你見到田家炳你就知啦。 即係呢個亦都我哋可以開定張 check 嘅時候，我哋會講 Panasonic 啦，前 Panasonic 一定要講。 咁所以就亦會論到啦。咁但係家電嘅市場亦都係打到咧，即、就、係、是、打到傻嘅，打到開行嘅，包括埋第三樣嘢就係、是、因為影音嘅市場，無論電視機又好啊，所有嘢成。 仲有 LD 嘅年代嗰啲啊。 跟住就去到90年代嘅 LD 啦，咁當然係。 國民啦。 咁呢啲嘢你會見到嘅就係話咩咧？哇，係。OK， 個科技你會發覺係每三四年或者四五年一個轉， 即日本好似 advance 個科技三四年咁樣。 但係直至到去可能我哋 around 大約90年頭到嘅時期咧，你會發覺，咦，日本仍然係一個好科技尖端嘅國家，喺我哋生活喺東南亞嘅市場，但係你會見到嘅佢嘅 product 仍然都係啊，就算貴少少都好啦，我願意俾佢嘅，因為。呢樣嘢就係咩呢？就係話點解要講翻拉翻落去 Toyota 嘅原因就係話90年代前嘅 Toyota 或者所有嘅日本牌子，頭先講個平日元嘅匯價嘅優勢之外，第三個嘅就係話一個 after sales 嘅 service 或者係一個 brand name 嘅牌子，日本嘅牌子俾你嘅感覺係咩？貴少少或者平少少都好，信心嘅保證。 好，嗱，不過唔緊要啦，呢個我等下節翻嚟講，因為咧，我可以同頭先即係頭先阿的講所有嘢咧。 都係個假象。 但呢個係 唔係 做到好靚 ？Product 係真嘅， 做到好靚。 但係我一下一節先翻嚟先同大家講，其實中間死咗好多嘢。 好啊，我哋 但係你調翻轉啦，我哋先講嘅嘛，你頭先講嘅啦，即係又有 product， 又有 sales， 又有啲有科技啊。其實如果你想知道邊一個年代開始日本開始沉淪咧，好簡單嘅咋，你望下你手提電話幾時由 Nokia 開始，發覺 Nokia 好用過 Docomo。但 Docomo 香港好少用啦，但係好多香港僆仔，尤其是我年代啲僆仔咧，好中意買 Docomo 機嘅，因為 Docomo 好搞笑喎。香港用唔到 啊！你咁樣，你講嘅時候，我不如咁樣用一個咁嘅界線去定啦。由我哋差唔多讀書嘅時間開始，當出咗 Sony Ericsson 之後， 係啦，哎呀，咁就賴嘢啦！ 你就發覺成件事 Motorola嗰啲咧， 就亂咗龍噶啦， 咁就真係Motorola。 係 啊，喂，你諗下當其時有 Nokia， 跟住隔離有 Docomo 冇所謂嘅，咁咪 Docomo 喺日本用咯，香港咪用翻 Nokia 咯。咁但係我哋啲僆仔好慳人憎噶嘛，即係好崇日噶嘛，去到即係信和嘅樓下咧，都仲走去買日本 VCD 噶嘛。我係諗咗好鬼耐，我覺得嗰陣時咧係一班發神經嘅人嚟嘅，嗰個年代仲係未有奔奇暴啦，嗰個年代係大概有啲咩咧？安室奈美惠啊，你應該係你會同我差唔多年代啦，認識啦。喂，買安室奈美惠嘅 CD， 唔好去 HMV 買 ，HMV 咧係台灣版，信和樓下買日本版，咁啊播出嚟唔同啲啊嘛。即我想講，但係如果大家聽過歌嚟就知，其實播出嚟咧入邊嗰只 hard disk 咧係壓到好大嘅個日本版。但係你嗰部機唔係可以鋪呢咁大㗎嘛，你部機係好 cheap 嘅，你都係攞部 Walkman 嚟聽嘅，其實你係聽唔到日本版同台灣版有分別嘅，但係係貴三成嘅，係 啦 ，OK， 因為呢樣嘢我好知，因為我係唔係安室奈美惠死，我係最抵死係咩呢？我死 Speedo 嗰陣時，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 Speedo Maxi。 我知 Kitty Kiss 嘅年代，咁佢哋全部都係佢啊 Kitty Kiss 嗰就另一個即係、就是、另一個家族啦。但係 Speedo 係一個即係嗰個叫咩？ 係啦， 我 記得嘅， 就係嗰四個 女仔啦， 四個女仔咁啦，有一個仲係小學畢業嘅，我記得。我唔知佢當其時咁興幼稚 金井繪梨子我就記得。 金井繪梨子係最大嗰個嚟嘅，仲係做緊嘢，即係嗰陣時已經係而家好似仲係做緊藝能界嘅。我唔記得咗嗰個叫 Hiroshi 定 Hiromi 嗰個就係最細嗰個嚟嘅。佢出道嗰年啱啱好係中一。 我閃嘅個名啦，係啊，我記得。 跟住有一個咧係完全唔唱歌嘅，我唔記得咗長頭髮嘅 ，OK， 嗰個咧而家係做戲嘅，但係嗰陣時咧佢係淨係負責伴舞同埋和聲，因為佢唱歌好難聽嘅。佢係咁多個 Speedo 嗰四個人，四個人都出過個人 CD， 係佢冇出過，因為真係試過頂唔順。 頂。 係啦，咁啊，所以即係 Speedo 大家要即係認識啦。咁我中意咗 Speedo 幾年，跟住佢話執笠啦。係啦，咁跟住換曬。 同埋你留意翻啦，喺即係我哋香港九十年代嘅時期啊，講翻車依樣嘢啊，你會發覺嘅就係嗰陣時好多日本車。係 啊，係啊。Benz 最多嘅香港始终都系。 始终上即系你话中产我中产中产中产中上或者再上啲嘅就欧洲车主要系 Benz 嗰阵时系。但你会发觉点解多日本车原因就系、是、即系嗰阵时嘅系第个即系始终都系平嘅关系。咁你个发觉嗰阵时系多日本车嘅。 系。 唔同咗啦即系你时势你见到而家嘅就唔同。 因为当其时最多 Toyota 喺的士度嘛。 唔系。而家都差唔多香港仲系嘅。 系啊而家皇冠冇晒即系又系变返 Toyota。 系都系 Toyota。但系你时势嘅就系你发觉而家系多咗欧洲车啦。咁当然。 多啲奇怪嘅欧洲车啦。 系啦。当然嘅就系话即系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啦。下一節 Jackie 就會講啦，我頭先所講嘅 branding 啊，所有嘢其實係有啲問題嘅。 一將功成萬骨枯啊！ 而呢樣嘢亦都牽涉到嘅就係咩咧？點解真係從於一個日本經濟向下嘅 slope 開始嘅時候，就會發覺好多好多嘅日本公司，包括今日我哋所講嘅 Toyota， 都面對住好多好多嘅問題。咁而個問題就好影響到嘅就係話，你會發覺去到近呢兩三年，特別點解頭先拎咗呢單新聞嘅做例子嘅係，開始個 branding 會有個危機喺度咯。咁我哋下一節講啦。 下一節翻嚟先講啦。 大家好，我係梁錦祥，你哋依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